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2月5号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要求解释联合国安理会指责我国和弹头试爆的制裁决议的法律根据。信指出，联合国安理会不久前通过了一项制裁决议，这是一种全面否定我国行使正当的合法权利自卫权的又一个越权行为和粗暴的侵犯主权行为，对此予以强烈的反对。联合国安理会没有任何权限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针对美国的核威慑和制裁骚动而进行核试爆和弹道火箭发射当作问题。联合国宪章和任何国际法典中都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核试爆和弹道火箭发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由此可见，联合国安理会在采取制裁措施之前，竟然含混过去联合国宪章第7章第39条先要决定是否存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要求，干出了越权行为，还丧失国际组织的生命公正性，适用了双重基准。我们曾在2016年5月23号发去信件，要求过就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里存在有不可忽视的极为严重的法律上矛盾做出明确解释。我们再次要求联合国秘书处应当按照以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联合国使命，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一个负起责任而保持公道的答复，以使国际共同体可以理解。